林飞石没如图，我乃张林文明定。 用命点击不命不假。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。王臣将之女得品贵之妻乱放宽。 乱放宽。 正是。 放海在四湾海。 今年。 会抓汉要去了。 放浪大刀钻研一身。就是他丈夫。托我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他前来接旨。 今夜请招待。 都老了。 王三弟， you 放把财源，金银儿好将，放当街朋友儿好将，七宝官本当向前，把机关错认了命那七不断。他到今来也两只血品贵之气往道 传， 呀，到底是大家之女开口便是问呢？啊，大嫂不必啼哭，这世上便与我还记得几句。 我倒明白了， 明白何来？ 正是你那贼郎给我带来寒家银两，百女定心花去，实在拿不出来，可是吗？ 不是哦，我那些大哥丢失的时节，我在一旁打点心当，看看了几句古而记得。 许此时来，你倒是个有心人呐、啊！ 我若有心，还不是落你的是心呐、 啊？看君子。 你那有银钱借与他赔吗？ 岁大哥乃是个风流汉子，吹火跳舞无所不为，不怕打伤一小娃。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，你攒了几两银子，多借与他配马了。 是是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我那贼郎他也是贫寒出身呐、 啊！哎呀呀，徐大哥啊，徐大哥，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呐、啊！岂不要偿命吗？ 难道就罢了不成？ 有道是斩太难舍呀。哪里呀你可以 了命了呀，管他是否认真， 我的不在朝外官宦不得命， 为君定了人，我是不要紧， 不是命不难，不言间就是不安闲，命里不到不安阳安，那么样子看看我不难操作，没心快叫你不甜不甜，你最后 难打倒这话你不断，为君哪怕到关键，压里压外我打边，关保大嫂河板桥直接往来，腰中心事一定伸手放在心心转，这的银子三两三，送你大嫂做羊脸，还领落做一张大手指十三块，所以多少年不啊比较过几年啊， thank you.

他老了， 不枉你要 说， 七星龙凤， 有道是龙行有报， 有报现报， 报也， 请你的先去帮我 报。 Thank you.

再请听俊袭人。 Thank you. 下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《彩楼配》。最后是凤还巢。